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特朗普时代，即是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冲击。头先其实都是一个开头，我们跟着下来，我想比较稍微有系统一点，就是讲一下特朗普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带来的冲击。 好， 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即是女性在美国，即是啱啱特朗普当选之后冇耐咧，好多城市咧都好多大规模嘅游行，即是女性妇女嘅游行。咁点解咧？就因为咧，其实佢觉得咁呢个即系有史以嚟咧未试过，即系选一个咁嘅总统咧系咁歧视女性吓，或者咧系即系一个即系好唔尊重，对女性嘅好唔尊重啦。因为佢完全，大家可能喺网上都睇过有啲片段啦吓。即係佢攬住嗰啲咁樣嘅， 佢嗰啲啊，佢啲誒模特兒啊， 類似啊咁樣樣啦，係選美啊咁樣樣， 姿態啊、手勢啊，完全係 完全係無手無腳到咧，同埋係即係大庭廣眾底下咧，總之佢以為咧自己係一個超級富豪咧，有權有勢咧就做乜都得，嚇咁係一啲都唔尊重咧，係非常之差嘅嚇。咁所以即係我諗婦女嚟講咧，其實都好奇怪啦，好多人都話。咦，希拉里對特朗普，照計起碼有一半嘅選民一定會投希拉里啦，係嘛？梗係同一個性別，即係女性，咁已經贏咗一半，再加埋其餘少少，咪已經夠咯。咁 真 係，唉，咁竟然到頭來咧，就佢特朗普勝出啦，係嘛？咁希拉里，我諗佢都發夢都估唔到會輸咗俾呢個癲佬。咁第一個就係佢嘅所謂即係歧視女性啦，啊，即係 sexism 啦，我哋叫做。咁但另外一個咧，當然就影響亦都係非常之深遠嘅。啊，即係 sexism 啦，就未必啲婦女會搞恐怖襲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種族主義者咧，我哋叫做 racism 啦，今次就係、就好難講咯嚇。即係當然啦，如果有好多人成日將佢同希特拉連起上嚟啦，咁啊希特拉咁啊當然慘啦，因為佢個 racism 咧，佢嗰個所謂即係日耳曼民族啊嚇、即係嗰、那個即係優越論啊，佢嗰個血統純正論咧，最後就引出呢一個納粹對猶太人嘅大屠殺，所謂 Holocaust 啦嚇。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即係睇到就唔會話有咁樣歷史真係重演嘅，但係起碼大家知道啦，即係佢突然間下個命令咧，就向呢個七個。即是穆斯林國家一個入境禁令，哇就引起軒然大波了，因為他突然間來很多人是有一個有效的簽證、即是在外國和入美國境的突然間入不了來不了，有很多是工作啦學業啦、亦都有很多仲慘的就是家庭團聚，有一個說等了十幾年的了、13年的都批不到，最後批到了很開心的家庭團聚，怎麼去到機場才說我對不住現在有個禁令了，就好彩，但是呢這個即是這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呢、他就是就推翻就說要暫緩這個總統的指令、所以呢就這個特朗普罵法官罵到不得了、這個也都是很離譜的、因為如果按照在西方一個所謂憲政民主入面的三權分立那個基本概念呢，大家應該是互相獨立的嘛，是吧、但他現在就不是以總統來罵法官、即司法那個系統呢，那些人都覺得是離曬大步了，但是其實講真係有少少令人擔心啦，就係話其實當其時布殊仔即係2000年嚇，即係2001年上台嗰陣時咧，佢又係一個即係我哋叫鷹派分子啦，係嘛？又係即係撐以色列，但係咧就即係對呢個中東啊好多啲穆斯林啊阿拉伯國家嚟講係好唔好嘅嚇，咁、所以咪卒之引出個2001年9月11日嚇。紐約兩間世貿中心、就被飛機撞這個911事件，究竟特朗普上台之後會不 會引來另一次911呢，就不知道了、但起碼來說呢，現在他這個說是禁、七個國家的人入口呢，就引起全世界的譴責，尤其很多人做過一點點資料收集，不是說很深入，他說其實中東或者全世界很多這些穆斯林國家呢，其實如果你計劃是在美國本土發動過恐怖襲擊的呢，這七個呢絕對不是排在榜首，這樣才離奇、是吧？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數字，好像有些人列曬了，他列了不知道是成十幾二十個這些穆斯林國家、其實這七個呢是屬於少的， 好低嘅，即係話原來即係由佢哋呢個國家嚟嘅，而最後喺美國啊發動恐怖襲擊嘅人咧，反而有好多佢冇禁嗰啲咧，先至勁喎。 嗰啲可能係啊有實力㗎 嘛， 有實力 有好啊嘛， 有好咯， 咁就係咯，係 咁 啦。其實大家都講啦，即係最出名嘅，亦都臭名遠播嘅嚇。就是美國和呢個沙特阿拉伯嚇，當然我好憎呢個大陸嗰啲譯音嘅沙烏地阿拉伯，佢以為 Saudi Arabia，但係人哋唔係咁讀噶嘛，S A U D I， 人哋用 Saudi 嘅啫嘛，人哋冇個 U 音嘅，咁但係咧就香港係啱噶，唔好跟錯噶嚇，就係沙地阿拉伯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專制的國家，獨裁專制的國家嚇，亦都咧就打壓異見分子好厲害嘅。但係咧咁多年嚟，美國都同佢非常之 friend 嘅噃，撐到行嘅嚇，因為就係即係石油啊嘛，同埋地緣政治上嘅關係啊嘛。咁所以咧，你睇出咧，佢對呢啲咁樣嘅穆斯林國家嘅禁運咧，其實係完全亂嚟嘅。啊，當然就係。海外都是一個認即係好直接的利益計算啦，即係嗰啲即係聽話嘅 friend 嘅，明明是穆斯林嘅，甚至佢喺個國家入面咧都係好專制嘅，佢就唔理啊。但係其餘嗰啲咧，即係佢唔係咁聽美國話嗰啲咧，啊，你一定就係恐怖分子啦，或者呢啲穆斯林咧嚟到顛覆我哋美國啦，於是就禁咗啦。咁啊，惹出頭先講嗰啲問題啦。 咁另外我哋一點一定要講嘅，即係佢一個最大嘅口號啊嘛。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同埋即係美國優先， 即係佢起碼叫做認衰噶啦，即係美國係衰咗都二 十年啦。哦，其實唔係喎，Ringo， OK， 佢認衰有乜所謂啫？衰係因為奧巴馬嗰八年啫嘛，唔關佢事啊，唔關佢事啊，你可以咁講啊。哇，我哋國家而家幾衰啊，所以先由我嚟領導啊嘛。 係咯， 其實列根嗰陣時上台都係咁講 㗎，係差唔多啦， 都係差唔多話 ，It's morning again。In America 啊嘛， 即係佢就針對係民主黨啫， 咪就係咯，佢就砌民主黨啊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咧點咧？咁但係其實你知道共和黨或者嗰啲右派人士咧，有好多樣嘢咧，其實你都估到佢嘅政策係點噶啦，啊，樣嘢係市場化啦、私有化啦，嚇，咁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咧係有趣嘅，佢就係因為今次要爭取選票咧，佢就反而嗱，本來如果按照所謂新自由主義入面嗰種嘅自由經濟政策咧，達至最高嘅經濟效益咧，其實就會出現一種美國過去咗幾十年，而中國亦都係靠咁樣所謂大國崛起嘅，就叫咩啊？叫做外判制，叫做離岸生產，嚇，叫做contract out outsourcing offshoring， 咁呢樣嘢咧，其實係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咁嘅地步嚇，去到帝國式資本主義啊、全球化資本主義入面咧，其實係個硬邏輯嚟嘅。咁但係咧，今次咧，佢又醒目，其實講得佢真係最能夠贏到好多嗰啲所謂中低下階層嘅藍領嚇，亦都係個 working class 咧，就靠呢個口號啫嘛。即係話嗱，希拉里。你哋呢啲人咧，或者係之前嘅，其實當然咧，亦都希拉里啊，即係冇得即係嚟咩噶啦嚇，推搪責任，因為佢後面嗰個老公咧，就係、是、最推動呢樣嘢噶嘛，係嘛？而世界貿易組織就係喺克林頓時代啊，即係佢老公嘅時代嚟建立噶嘛，即係1994年、1995年咁啊，推動所謂自由貿易啊，全球化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去到奧巴馬年代。即係雖然中間又經過咗呢個布殊仔啦，然後奧巴馬啦咁樣樣啦，但其實嗰個大嘅政策方針咧係冇改變嘅，因為呢個其實唔關，即係唔係佢嘅即係所謂人嘅意志所能夠左右到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化嘅一個硬邏輯嚟噶嘛，呢種因為你嘅成本效益，你競爭一定啊，我哋叫沉底啊嘛，係嘛 ，raise to the bottom 啊嘛，所以出現咗啲所謂血汗工廠咯。咁而世界上亦都好多呢啲羅馬帝國以外嘅受壓迫嘅民族咧，如果趁呢個機會咧。是崛起的、啊、就是向罗马帝国就输出各种的物品、啊、这样呢、就是中国就是其中一个最大受惠者印度呢第二大这样是、但是特朗普呢他其实奇了其实他本来是大右派来的、但他大右派得来呢他就被他捉到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王牌、就是说嗱，你们这班这样的当然他不会用新自由主义这些名称他一定不会用的但是总之你们 Democrat、民主派、啊、过去这么多年呢就係、是、不斷將掏空我哋、挖空我哋嘅製造業，將我哋啲職位咧就輸出曬， 就俾呢啲咁樣嘅黃皮膚啊、黑皮膚乜人咧，就搶曬我哋嘅職位。嗱，佢用呢啲咁樣嘅，我哋叫紅辯術啊，叫做 rhetorics 啊。佢啲 rhetorics 就係話，你竟然係容許呢啲世界上其他嘅人咧嚟搶走曬我哋嘅崗位、工作崗位，令到我哋嘅失業率咧就長時間不能夠解決。我就要扭轉呢樣嘢。我就要咧美國優先，其實個美國優先咧，點解會真係咁多人係 buy 咧？佢係諗住咧係會好多職位會翻翻美國，嚇、就唔使做埋曬而家好多咧，即係工資又低啊，又辛苦啊，甚至又即係揾唔到嘢做啊咁樣樣。咁佢以為仲會好似有以前嗰啲哇福特汽車廠啊，這個通用汽車啊咁樣好多都嚇、藍領，但係個待遇好好啊咁樣。佢以為會有翻呢啲啊嘛。你知譬如最出名啊，底特律啦，底特律直情係風光到不得了，然後變成一個死城啊嘛。嚇、就因為嗰啲汽車工業俾人打冧曬， 破產添啦。 係啊，破產啦，成個城市破產，底特律啦。咁有好多人咧，就係即係已經接受唔到啊！即係話無論奧巴馬又好，佢諗住希拉里上台，其實都一樣嘅啫。咁佢話：咦，特朗普上台嚇、啊，雖然佢癲癲地啫，佢會唔會真係即係實現佢嘅競選承諾？有辦法可以停止即係呢個出血啊！即係佢嗰啲職位嘅流失，係嘛？即係話將佢全部攞翻嚟，即係將美國我哋其實叫。再工業化，其實講出嚟都好滑稽啊 ，Ringo 啊，喂，我哋廿年前已經聽啲人講就話，誒工業呢啲係明日黃花嚟㗎啦，誒掃入歷史垃圾堆啦，我哋而家係叫做 IT， 係嘛，攬住啲 bits 啊，0101，我哋就發達㗎啦，征服宇宙㗎啦，咁啊嘛，而家竟然咧，香港又話再工業化。美國又話再工業化，你話係咪一巴掌冚過嚟啊？ 咁、那個實際數字係證明一切啊嘛！而家最大嗰1%或者係0.1%嗰啲超級富豪咧、就喺美國，喺我哋祖國馬雲啦、美國又係啊 Google 啊 Facebook 嗰班咧，就係、是、超級超級有錢、啊，就唔係工業嘅就 IT 啊嘛。係 啊， 咁但係佢唔知道呢個過程之中咧，所謂嘅工業就一路剝削啦、啊、被剝削啦。咁所以即係工業係養到最多人嘅， 係啊， 係嘛？即係 同埋我哋製造嘅嘢，如果你講製造業，你講我哋過去30-40年，我哋製造嘅嘢出嚟，全世界係多咗定少咗啦？ 多到冇， 梗係多咗唔知幾多倍啦，數以十倍、幾十倍計啦。咁你叫做去工業化，你唔係講笑係嘛？佢所謂即係我哋叫金融化，就叫做巴閉，即係紐倫港啊，曾蔭權認為係嘛？紐約、倫敦、香港咧，我哋即係金融就養活我哋700多萬人㗎啦，咁樣樣。其實因為呢個就係個扭曲嘅經濟制度，令到呢啲咧，其實係一種我哋都係一種 rent seeking 啊。如果即係經濟學院係一種尋租行為咧，令到我哋從事呢啲咁樣嘅，就將啲錢調嚟調去嘅人咧，那個回報咧係遠遠大於咧，即係落手落腳起樓啊，同埋喺做嘢啊嘅人啊嘛。咁其實呢個扭曲嘅制度嚟嘅。咁但係我哋唔覺，我哋就飄飄然。哇！我做 I banking 啊，哇！我月入幾多啊？哇！你喺地盤起樓啊，唔怪得知咧嚇，你唔得醒目啦，所以咁少啦咁樣樣。但係而家啲人就醒覺，就係話冇人幫你起樓咁點咧？冇人幫你喺即係去工廠度啤呢樣啤嗰樣，你點咧？唔得噶嘛，係嘛？